利、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:00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贾长玉春见势不好，拨马就跑，眼看他就没影了。真要是抓不着他，这事就麻烦了。把胡德济、宁伯彪急的额角上就冒了汗了。正在这紧急的关头，突然在盘山道上箭步如飞跑起一个人来，这人手中拿着一条冰铁棍，光头，没戴着帽子，挽着牛心发卷，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，好像睡衣，脚底下蹬着一双便鞋，腰里扎了根丝带呀，身材高大，好像半截的黑塔相似。抡铁棍下了山，把这贾长玉春就挡住了，大吼了一声：“呔！”二环往哪里逃走？俺长玉春发呀切！就这一嗓子，这贾长玉春好悬没在马上掉下去。来的正是谁呀？怀远黑太岁常六爷。那位说这怎么回事？乱七八糟的，从什么地方就冒出个贾长玉春？这个真长玉春，这是从哪儿来呢？原来这里边有一段插曲，在前文书咱说了，常玉春为了宁伯彪倒反葫芦玉，跟朱元璋破裂了，把宁伯彪就接出芜湖关，到了宋家庄。宁伯彪跟朱元璋说的话都是真的，但是常玉春这心呢，是把抓柔肠，不是滋味。他现在一手托两家，对宁伯彪要报恩，但是怎么就能得罪乱石山的人呢？哎呀，所以常玉春自己是唉声叹气，坐卧不宁。宁伯彪是明白人呢，说兄弟，你对哥哥够意思，你算报了恩了。哥哥就是死那天忘不了你的好处，咱娘也是如此。但是我不忍心让你得罪乱石山的弟兄啊。我听说你跟胡德海、朱元璋、汤和、邓玉、武殿、张国英情同手足，能说为了我一个人把这些人都得罪了吗？兄弟，芜湖关我冲着你也不要了，元顺帝乐意怎么怪罪怎么怪罪，我现在辞官不做，回归原籍凤凰庄，我的事儿你就甭管了，你要听我的话，你回芜湖关见着元帅徐达，好好承认不是，承认错，杀剐存留，任凭自便。 我想元帅看在主公的份上也不能把你怎么地，你们还是重新和好啊。后来劝着常遇春心服口服，六爷离开宋家庄是赶奔芜湖关。话好说事儿难办呢、啊。常遇春单人匹马低着头往芜湖关走着，心里就琢磨，我见着我四哥朱元璋我说什么，见着元帅徐达我怎么解释。哎呀，六爷太为难了，尤其他是个红脸的汉子，跟胡大海截然不同，那老胡脸憨皮厚，到时候一笑，嘿嘿嘿，完了，常遇春一惊吗？那是宁折不弯的汉子，叫他说小话，这玩意实在不容易。六爷又一想，算了，我呀先不回芜湖关，我见着大家没法交代，这么办，离着芜湖关不远就是太平府，那是元人管辖的地方，我能不能把太平府夺过来，立他一个功，然后我再回去呢，也讲功补过，我脸上也好看。对，常遇春一个人就想得太平府，道路又不熟悉，因此把道走错了，正好路过一座山叫金鸡岭，马到了山下遇上劫道的喽啰兵，这喽啰兵一字排开把他拦住了。常遇春火挺大，心说你们这帮人干什么不好，为什么非劫道呢？刚要伸手，为首的这个寨主出来了，骑着匹大黑马跟常遇春一见面。六爷一看这人好像被乐了，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，甚至连自己都看不出真的假的了，说世界上什么怪事都有啊，可这个人呢也不住的打量常遇春，还是这个人先发现的，说对面这员大将，您是不是怀远黑太岁常六爷？玉春说是我。哎呦，这人从马上跳下来趴地就磕头，师父在上，徒儿给师父磕头了。常遇春一想，我没收徒弟，怎么这么些叫老师的，下马用手相搀，要这个人非常的热诚，师父长师父短，非接得上金鸡岭。常遇春呢又无处投奔，这个人又个实在人，被人家花言巧语就给骗住了，让到金鸡岭大厅之中。这个人自报姓名，说我姓赵，我叫赵玉，有个外号叫铁枪将。他说了一段自己的历史，也是安徽亳州代管的人，因为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不服气，跟元人的巡官碰上了，言语不合当场动手，他把严巡给摔死，畏罪潜逃，跑到金鸡岭来了，这些年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。另外他跟常遇春说，说占山为王有什么好结果呀，人家讲究起来，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本身是贼，顶风臭八百里，这不是正当职业，有心窃暗投明，但是没有门路。我从心里就佩服六爷您，尽管您不知道，我承认您是我的老师，将来认可给您拉马坠灯，我就是这个心，没想到六爷您真来了，无论如何您收下我这个徒弟，将来呢我放火烧山，跟着您呢转战南北，您带我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。 你要看着能收留我，我就保西吴贤王朱元璋。和这一片话说完了，常遇春信以为实了。刘延祥这不错呀，收个铁枪将赵玉，又收支人马给义军壮大势力，这也算蒋公补过。再说有这支人马打太平府比一个人强多了，所以常遇春就住在金鸡岭。这个铁枪将赵玉桌上桌下十分殷勤，就问常遇春怎么落到这儿来。六爷口打嗨声，就把盗反胡律玉、就八辈哪吒宁波彪怎么跟乱石山弟兄掰了感情，怎么流落到宋家庄，怎么没脸回去，把这个经过讲了一遍。他是信口这么一说，铁枪将赵玉就记在心里头了。赵玉有赵玉的打算，他跟常遇春说那话有一点是真的，有一点是假的。这个赵玉是个野心家，确实贪了人命，占了金鸡岭。他有什么打算呢？老想独立为王，心说这个皇上啊，人人都可以当，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，是人人之天下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我赵玉也不含糊，两臂一晃千斤之力，想当年的项羽也不过如此。我就不行，把天下独吞，将来当个皇上也尝尝那是什么滋味。哎，对于天下十八家反王、六十四路烟尘、各地的好汉，他呀掐半了眼角也没看得起。平常是骄傲自大、野心勃勃，现在在金鸡岭他收了3000多人，起名叫飞虎军，自称飞虎大将军。他离着太平府并不太远，元人知道以后，太平府的主将叫花面阎罗李信。这李信曾经领兵带队来攻打金鸡岭，打算把铁枪将赵玉给收服，但是打了几次没分出输赢，太平府也没有力量踏平金鸡岭。以后元人就想收买他，花面阎罗李信曾经派人跟他交涉过，说赵将军，你只要立了大功，我呀禀明金陵侯赤府验寿。你知道这金陵侯是谁吗？是当今皇上元顺帝的亲妹夫，现在坐镇南齐省，兵有百万，大将千员，是2号的天子。你要立了功，我跟金陵侯说句话，马上他可以封你的官职，最小最小也叫你当一镇的元帅，好一好就给你弄个王子当一当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赵玉动了心了，名利二字把他给收买了。赵玉一想也行啊，先当个元帅，再当个王子，慢慢的再当皇上，不也行吗？一步一步来呗。他怎么立功呢？这玩意儿没主意。目前看来，要想立功就得对付朱元璋，要能把朱元璋给抓住嘛，这功劳可太大了。但是怎么能抓得住呢？他想啊想啊，真是挖空心思筹划良策，但是不巧不成书。哎，遇上常遇春，他一听常遇春说的这话，他就动了心了，心说话，我们俩长得差不多，我在了解这个内情，如果我穿上他的衣服，骑着他的马，拿着他的枪，我就说我是常遇春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到了芜湖关把朱元璋给抓住，甚至把他给整死，我不立一个大功吗？ 将来金陵侯赤府验寿，元顺帝非封我高官显爵呀，那我不就是一举成名吗？他就安了这个坏心了。后来在酒里头，他就下了麻醉药。常遇春不知道，喝着喝着人事不醒。铁枪将赵玉一想，我先把他整死，不，留着有用。常遇春太有名气了，先把他压到这儿，我先去整朱元璋。要整来呢，我双重的功劳；整不来，起码我手中还有个常遇春，把他打囚车装木龙送到南京，我是不是立个功劳？就这么样，他让手下一个头目牛武让他看管常遇春，说给他吃的给他喝的啊，可别让他离开咱们金鸡岭，严加管着。他把常遇春的盔甲马枪鞭全套的东西全佩戴上了，因此冒名顶替赶奔乌关。他这个人头脑也简单，如果他就说是常遇春回来承认错来了，这事还就不好办了。朱元璋徐达认不出真假，把他放进乌关，那不定受多大的损失。但赵玉这小子害怕，他心想常遇春跟我说了，跟朱元璋业已闹翻，你说要进到城里他把我杀了，我不找倒霉吗？不如假装在外头翻脸，哎，把脸一抓破，把朱元璋逮住就得了。他想的很简单，因此到那不疯装疯，不傻装傻，没气儿假装有气儿，这才把朱元璋撵到宋家庄，就遇上这些麻烦。那么常遇春呢，喝了这种麻醉酒人事不醒，看守他这个人叫牛武。牛武这个人还不错，别看占山当了一个小头目，从心里头崇拜常遇春。他呀跟常遇春还是家乡人，也是安徽省怀远县的。一看山大王走了，牛武一想，得了，我也不干了，我把常六爷给救了，干脆我放他出金鸡岭，将来领着我到芜湖关，我呀也当一名义军，那有多好呢？他抽了个机会把其他人全都赶散，都支走了，这才用解药把常遇春给解过来。等六爷明白过来一看，这是怎么回事，屋子也变了，盔甲也没了。牛五就把经过讲了一遍，六爷一听，哎呀，可疼了我！这要是铁枪将赵玉到了芜湖关，冒名顶替，整死多少人，这不都是我的责任吗？哎呀，我怎么没识破人呢？闹了半天是个坏蛋。把六爷恨的是咬牙措齿啊。牛五说，您别着急，是非之地不可久待，干脆我把您送下金鸡岭。常遇春手里的没家伙呀，就给他找了一条冰铁棍，就这条棍呢，常遇春拿着也轻，跟个逃回爬那分量差不多，勉强先将就呗。说给常遇春找马呢，找了，牛五把自己那匹马给常遇春牵过来了。六爷搬鞍认镫，飞身上马，双腿一磕裆，臀部上一使劲，好，这马乐子大了，起来来来来来，扑通坐那儿，拖不动常六爷。那不管是拖一个人呢，那大将在上头遇上气功，那马得盯得住劲儿啊，连换了两匹马都不行。常遇春一看，干脆我不骑了，还不如我走呢，这才跟牛五告辞，顺着盘山道下的金鸡岭赶奔芜湖关。六爷心里头着急， 不知道都发生什么事儿了。您说这事儿有多巧？早着早着，正应面碰上假常玉春铁枪将赵玉，可以说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。六爷一看他回来了，这火就压不住了，不但把他给拦住，用大棍一指，斩！姓赵的，你是个人吗？真是人面兽心之辈，你还往哪里走？这赵玉一看无路可去，前面有人拦着，后边有追兵，怎么办呢？他就来了个狗急上房啊，扑出这条命去了，并不打话，是顺枪就扎，直奔常玉春的梗嗓咽喉。六爷唰啦一甩脸，枪走空了。再看他急忙把大棍扔了，一伸手把枪杆给抓住了，跟铁钳子一样入了死扣了。六爷使了个骑马蹲裆式，你给我把你往怀中一带，好学玉把赵玉在马上给带下去。赵玉那个力气哪行啊，心说话给你就给你，他一张手把枪撒开了。这回好，闹个净手。赵玉一看不好，在鹿皮套里咔嚓嚓嚓嚓，把十八节紫金鞭拽出来，扑奔六爷就打。现在常玉春手中有枪了，如同彪虎生翼，更不怕。在部下舞动大枪，战铁枪将赵玉。赵玉使枪还行，使鞭这玩意儿尺寸还短，又怕常玉春，没几下一鞭正碰在枪杆上，他往下鞭也飞了。常玉春过去把鞭捡起来，赵玉一看不行，把宝剑拽出来，行常玉，我跟你拼了，白宝剑就剁，让六爷这一枪把宝剑头给揍掉，光上宝剑把了。赵玉一看，去大娘的，把我也不要了，是拨马便跑。这阵胡德进、宁波彪、胡德海三匹马就追上来，老胡眼睛问了，哎，这是老六，老六啊，二哥在此。宁波彪一喊，兄弟，哥哥在此。常玉春是羞愧满面，在这时候哪有功夫解释说明啊，没那时间。常玉春把手一摆，二位兄长捉拿奸细要紧。常玉就在部下撒脚就追开了，这几个人随后也跟着。咱们单说铁枪将赵玉，哎呦，可要了命了，往哪儿跑啊？金鸡岭也回不去了。我呀，哎，得了，我往太平府跑吧。我跟太平府的主将花面阎罗李信，还有过往来，他还劝降过我，干脆我到那块挑拨是非，给他们添油加醋，让常玉春跟这李信伸手吧，我趁这机会还可能逃走。就这么办，他一拨马奔太平府的大路下来了。这几个人是紧追不舍呀，书说简短，就来到太平府。赵玉累得通身是汗呐，来到关前是定睛瞧看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那一段好时光。